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贵思杰，政治有声音。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博翻第一节，阿牛讲嘢先。 关咩事？即 系讲紧。有动员能力就讲人力啊，射击，射击有咩动员能力？我想问你， 射击，我讲嗰阵时啊，大佬，郁文嗰阵时咪有咯，郁文嗰阵时候人力都有啦。 依家小弟都话啦，我估嘢，我自己啲嘢估唔到，估人啲嘢中晒嘅。你而家射击同呢个四五行动有乜分别啫？ 唔大啊，分别唔大。 游泳散兵， 人多咗咯。人多咗咯，唔止四五个咯，可能四个加五个咯，已经 九个， 九个咯，以前四个至五个啫嘛，系咪先？ 可唔可以问你内幕啊？ 我 因为当日咧，小弟离开社记咧，辞行委、辞秘书长、退党咧，咁就首先系陶君衡就同阿苹果阿莫剑元无啦啦放风话我辞秘书长等于辞埋行委啦，咁我屌佢啦，跟住佢话咧，call 错咗啫，咁结果梗系夹咗埋嚟啦。我想问啦，你哋最近有个行委俾人扫地出门，即系我讲阿 Rocky 咧， 我 Rocky 发生咩事啊？ 我唔知喎，扫地咩？ 扫咗啦， 咁而家系咪党友啊？ 应该系党友，冇话 哦，唔似你，唔似你，唔似咪得咯？ 唔知，唔系我系自己退党，唔好意思。 OK， 咁 扫佢咩？唔知，唔似 ，sorry， 唔知。 点解？知唔知啊？ 我真系唔知。 唔系因为笑上次有张相，即系有啲社运人出嚟，有啲学生咁有个身材汹涌啲，佢系乱抽水，唔系有啲啊？ 唔错噶噃，你觉得你觉得嗨啊？我都唔错。 我冇觉得嗨，我觉得系弯啫嘛。 O K， 我觉得弯，我唔觉得系啊。 越弯嘅人越型啊！话俾你听，屌你都唔。 佢型噶吧？佢又系教唔翻书噶啦，因为佢嗰阵时咁噶嘛，即系兼又唔系训导主任，即系兼帮手睇下。跟住有一日早会讲六四啊嘛，咁死梗啦，大佬。 哦，呢啲 我唯一 即系弯啦，弯晒啦，早会讲六四。 我唯一欣赏佢就系呢一样嘢，其他冇嘢欣赏佢，因为傻噶呢样完全。 哦，咁我想知佢系咪喺教会学校嗰边教人啊？ 唔系 ，sorry 我唔清楚。我听咗我会讲，我接问啦，我要霸翻嚟同你做节目。 咁我又问下啦，咁我关心嘅人即系我恩爱成人嗰个阿土，依家搞咩咧？礼拜日又唔见佢， 问佢好捻简单啊！呢个就问咗啦， 全职会计师系嘛？ 你唔好咁讲，咪住先。佢有搞嘅，不过而家佢嘅方向就岗位唔同，去咗华人民主书院。OK， 吓 啊，唔好话佢唔系做紧嘢，佢做紧嘢，唔系下下要对住个电视机，下下对住报纸先为做紧嘢嘅，唔系啊，咁网上电台先叫做紧嘢嘅。OK， 佢有嘢做紧嘅，华人民主书院。OK。啊！唔好喺度以偏概全。哎呀，土接埋咗啊，未知。 冇，我问喺边。 唔系未知。 唔好屈我问喺边啫。 接埋未知。咁真系做紧嘢，唔系一定要下社民连先做啊？系咪啊？ 系 咪先？啊，社民你直接俾。 反应真系大。 喂，我啊，你讲下好，我反应好正常啊。两个我，你同我都系朋友，大佬，我都要铲一铲。如果净系铲你，唔捻得噶，系咪先？ 之前喺义务会依家出粮，我 OK 嘅。 你出粮嘅？ 唔系，我讲紧即系你个 friend。 哦，唔系，唔好嚟啦！喂，好多人都出紧粮啦。喂，我譬如我做个议员助理，唔系出紧粮咩？咁我唔好，我去档去档啊！ 所以九个人有四五个人都系出紧粮嘅。 唔出奇噶，行乜唔出奇？啱啊，更加出嚟咯。 抽水系无敌噶啦，冇 系先，系咪先？喂，你唔可以话人哋打份工唔可以出嚟做嘢噶嘛？唔可以出嚟抗争噶嘛？你啊，调翻转嚟讲啫，阿贵咁样一讲到我档，我就上头，你就唔好意思啊！ 我就系想你上头啫嘛。 我一唔讲我党，我就唔会上头噶 啦。咁我想了解下咧，嗰个华人民。 喂，大佬，你以前都系社民连嘅话，靓仔。 问下问题俾唔俾啊？ 唔系，你会唔知噶？ 问问题唔俾啊？ 知个嘢同我差唔多 啊， 就。 好嘈啊呢集。 但系佢好多嘢都系好密室咁样去做，好多嘢我都唔知。 Sorry 啊，嗱呢样嘢就只系你讲，我都唔知。吓，有冇密室过我又唔知。 你又做代言人？ 喂大佬，喂我而家眼见到阿土就真，你咁阿土啊嘛，我知阿土啊，就做咗埋华民主书院，我咪讲阿土话做埋华民主书院咯，我唔会话阿土，啊你同阿土话，而家做紧乜嘢？系冇嘢，密室政治，我唔知噶嘛，大佬。 唔系真系， 我讲我知嗰样嘅啫嘛。 真系唔可以咁讲。 你梗系几间唔可以咁讲啊？ 如果佢识密，如果识密室政治，唔会搞到条问题。 系咯、啊， 佢识捻做呢嘢咩？冇话。 系咯、啊，啲阿土咁捻正直，屌你都 唔够。我答答啦，华民主书院嗰边啦，我大概大概。 其实我想搭条路俾你哋帮佢卖下广告嘅， 知少少嘢嘅。 还民主书院，我当三分一个仔啊。 咁啊，咁啊，佢同佢即系 I mean 背后就唔即系嗰啲嘢唔知啦。但系我纯粹有个网站嘅，但系咧佢哋一路都搞紧啲 course 嘅，然后就系 要捐钱。我就知呢档嘢我会帮手筹嘅。 我唔清楚。 要捐噶，有时都 唔系钱，我就真系唔清楚。但系你话究竟搞紧乜咧？就系佢哋有啲 course 咧，系喺台湾嗰边攞紧法定嘅学位，同埋美国几间大学有 part 一个联系咁样啦。咁你话其他嘢，佢咪真系专心去搞翻呢嚿嘢咯？你话其他嘢，其实佢礼拜四不唔系上个礼拜佢都讲过啦， 有岗位， 我知道， 我冇出嚟行示威咁样。 你听完先留，听完先留， okay. 听完先留。阿德健咁讲咧，既然你又嗰个人嘅好朋友咧， 我都系你好朋友，贵啊！ 我劝一句啦 ，OK， 冇得搞噶， 围山九人，功亏一篑， 冇得搞。 要退嘅话咧，唔好退啦，搏埋呢次，因为点解咧？我估下一届郁敏退噶啦，剩低咧佢真系 个位就俾咗九龙西啦， 九龙东 唔系阿郁敏退啊嘛， 九龙东咧佢唔系九龙， 我明你意思， 江西 俾咗佢嗰个阿达， 佢当其实佢对阿对达嘅啫，如果佢对阿达嘅话，我几憎佢都好，只要佢见到我唔话，我以后见到阿贵我就打实佢，你知道讲过噶啦， 我知 阿贵， 我都 郁敏 退 阿贵，倒一嚿水，倒一餐饭， 阿土唔再选， 唔系郁敏退唔轮到， 退唔轮到。我听法啦， 我系阿爷，我夠胆讲，我系都要佢选埋呢届，净晒啦， 讲嗰样嘢， 赌啊， 净晒啦， 赌佢退， 净晒啦， 佢退， 佢退， 佢退， 我估佢唔退， 唔紧要啊， 嚟紧系啊，即系 夺大家三年啊嘛， 喂，嗱，万一即系佢如果退，为咗选特首， 嗱，不如咁。玩大啲啦、 啊！ 小弟讲嘅， 同意，我呢个有机会， 啱啊， 赔得低啲， 可以 啊，低啲。 嗱，如果纯粹讲嚟紧呢届立法会选举，如果郁敏唔退嘅话咧，我喺方便嘅地方，唔系讲紧港岛区啊，港岛区因为唔系我哋嗰啲 feel 嚟噶嘛，我喺九龙区揾个地方，我愿意 quota 系50人，任食任饮4小时，我负责安排，跟住我当面对大家。当众谢罪，退退紧噶啦， 至此。 但系咧，头先阿楚讲嘅嘢啱啦。如果选特首嘅咧， 就另作辩论啦。 另作辩论，大家夹翻钱， 请翻佢啦，系啦。 啊， 有机会啊，有机会啊。啊我讲嗰个唔系郁敏大舅啊。 呢啲人咧就凤凰命，就无宝不落。又或者咁讲，佢呢啲系做大事人嚟嘅， 系啊， 佢都系做大事，唔系做细嘢嘅。选个立法会有春用啊，大佬依家直嘅挛嘅。企得稳嘅斜嘅都可以做立法会议员啦、你咁样比较郁敏我或者分分钟快必都出嚟选啦。 系呢未必大舅呢 大舅、大舅又系死撚緊㗎你信我。 快慢都会出嚟选㗎啦。 攞10% 有好难啫。 咪佢会出嚟拆票但佢唔会赢到㗎啦。 唔好啊要赢㗎。 我讲咗啦即大舅选完唔选到佢唔会再系立法会议员。呢个系我嘅睇法。 快慢都出嚟选㗎啦。 到到下 我讲緊系特首啊 唔系点解我夠胆咁 咁 武断讲大舅唔会再做得返立法会员呢因为到下次再选嘅时候呢 戒啦仆戒 俾。唔系佢啲下一代开始要出嚟做事㗎啦、你明唔明啊冇理由影响下一代㗎嘛佢就可以熬到今时今日啫铲光个头继续有票啫。 佢下一代仲喺加拿大㗎。 翻咗嚟啦， 翻嚟啦 ，OK， 你知道呢嘢，我你我嚟唔知噶啦，我先咧。 唔系，但郁敏我会觉得佢会继续选嘅，因为第一就系话 OK。 大前提真系阿嗰粒啱啊，选唔选特首啊？ 特首啦。 你明明我同你讲过嗰单嗰个讲法啫， 未够力啊，佢冇。 佢要你10% 票咋，搞掂余若薇。搞掂啦陈思想。 但我会觉得。 明明啊 系。唔系我知你一路咁讲。唔好高估佢啦呢条友嘅政治光环我都系咁样。 我劝你唔好低估咗。 唔系我都系咁 讲。我一路以阿郁敏为榜样啊好似咁样趴上去就乜手都冇晒话真系咧。 唔系我真系睇死嘅我咁样讲啦。所有上一个世代所谓50后60后出世嗰阵人 去到嚟緊呢一轉立法會選舉都好，去到2017、2018，全部人都要去，都要去嘅，成個歷史嘅洪流嚟嘅。不論蕭若元、黃毓民、鄭經翰，甚至其他人都好。 長毛咧？ 長毛都差唔多。你問我嘅 即係唔係全部啦？ 我話先嗱，又公開講一句啦，就算我唔中意文遠。 上緊嚟啦，得啦。 如果長毛 上緊嚟噶，你問 如果長毛唔退嘅話咧，佢真係諗下喺新東要拖吳文遠。如果佢退嘅話咧，佢要搭第二位吳文遠上，因為點解咧？射鏡係冇人㗎啦。 吳文遠，我可以話咧，佢將來一定係立法會議員，一定係。 係啊，同埋佢一定佢最大嘅問題都解決咗啦。即係我咪話俾你知，佢海外嘅關係。解決咗啦， 台灣啫，台灣啫， 唔係美國。 得啦，嗰啲唔講啦。 啊，俾人解決咗啦。 OK， 俾人解決咗啦。OK， 阿貴啊，點解你唔推測係擁 Penny 上去咧？長毛嘅咯， 識字嘅咩？ 唔係，即係 Penny 係 Penny 啊，邊個？ 張靈張啊， 阿姜 長毛頭馬 識字嘅咩？ 形象唔係啊，佢起唔到啊。 唔係，可唔可以俾我講少嘢？你跟住再屌。我點解對社運圈失望？我觉得咧，人嘅基本啊，唔好讲搞社运或者你咩理念，做朋友，你有难题嘅时候，我有空间帮到你，我帮你。当我遇到困难，都唔系话会死嘅时候，你唔帮我唔紧要，唔好插我。我成日讲呢个古仔啦。当日 插过你咩？ 有，当日有条友唔开名啦。咁啊喺做 I T 嘅，喺一间即系建制派嘅所谓香港嘅电视台做，咁啊搞公投，公投就。成績唔好啦，咁啊，跟住嗰日咧就放榜噶啦，我哋要去會展睇開票嘅，咁我哋一齊喺鵝頸橋食飯，跟住咧走嘅時候咧，這個朋友仔就話啦：，哎呀貴，一齊行下啦，唔想就咁搭車過去，行咗兩分鐘到，佢就喊啦。我問佢咩事，佢話咧我好有黑，我係因為中意長毛我出去做嘢，但系咧我哋落街成日俾人屌，我哋做一樣咁啱嘅嘢，結果香港市民唔接受，咁啊跟住而家我可能冇咗份工啦。我问佢点解，佢话因为我做紧嗰档咧就系阿爷嘅嘢嚟，咁我话你有咩谂法？我话最欣赏长毛，我想去长毛度打工。我好，长毛请助理，我做得秘书长，我谂办法搞你入去。好，咁啊当其时其实长毛嗰边嘅人咧，即系清姐最想请咧就是请阿 John 嘅，即系阿麦国锋个助理嘅。咁小弟你知鬼计多端噶嘛？ 系啊。 咁我教个桥啦，详情就下集再讲。但系嗰条鬼计咧就搞到阿 John 冇得捞。 系啊，第一句话好捻执鬼思杰咯，我爆你出，我爆出嚟啊！我知你单嘢。 咁啊，请咗呢条友啦。 下集再讲。 咁啊，到我同社记要割裂嘅时候，但系我咪有试过想翻去嘅。 嗯。 呢条友咧，当其时佢喺现场咧又冇出声，事后又冇出声。但系当一班包括 Edmund 嗰扎喺 Facebook 抽我水嘅时候咧，佢就搭嘴。 答嘴， 我所有人都冇闹，因为所有人我冇帮过，净系闹佢。我就话，我话你同我讲公义，如果你做紧份工都系因为我用我嘅关系、用我嘅能力、用我嘅诡计揾翻嚟嘅话咧，你冇捻资格闹我。呢条友从来到依家唔敢帮我， okay. 我就系讲呢条友啫。所以嗰友系唔识字。 所以有用嘢咧，你应该同我 friend 啦。我你话想翻嚟嘅时候，我真系撑过你。OK， 冇，我话知你直头 真系撑过 你。有两友咧， okay. 一个你一个杰斯咧，你两友直头系伤心。你觉得如果我喺度嘅话咧， 你喺度会正好多。 正多嘅、 啊、我系呢个谂法嘅啫。 客观条理唔到，但系即系我讲，点解我对社运咁失望？ 你鬼计多端啊！ 因为我喺社运圈咁短时间，讲紧三年时间啫，由我出嚟补选区议会，到秘书长辞埋，跟住俾郁文追杀，我帮嘅人咧，正正式式我帮喺社纪联帮嘅咧。大概15个人留下啦，呢15个人冇一个撑过我，唯一撑我嘅就是阿乌，阿乌系同我一起退党，同我一起当其时翻去社记嘅时候话入唔到嘅时候咧，我都唔激动，阿乌直头喊晒，跟住就屌，跟住嗰啲咩邓徐忠嗰啲捻样走出嚟，仲想冲埋嚟打鸠我，跟住自己跣低咗。邓徐忠依家喺边？ 唔知道真唔知道，喺边喺边喺边喺边啊？喺边啊？ 可能都应该做紧啲唔知耳扮定乜柒嘢嘅，做閪咩？ 喂，阿贵，最后问你一样嘢， 我多咗自己嘢添嘛？ 最后问你一样嘢，点睇人民力量嘅走势？ 人民力量嘅走势咧，我只讲两个人嘅啫。 嗯， 一个咧，唔系三个，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 袁， 袁立明 ，OK， 林宇阳， 嗯， 仲有一个就诶， 刘墉， 刘墉咧，既然佢同我嗰阵时唔同啊，我嗰阵时我系夹唔走郁文。我走咗冇办法入嚟嘛，依家人力有老萧撑住，有班兄弟都系交心嘅，翻翻嚟啦，使乜油好琵琶半遮面啫？ 边个翻去？ 刘墉，唔好做乜鬼嘢政制发言人啦、啊，咪、坐翻入去咯。呢个第一点，第二样嘢， 坐翻入去唔系喺度做主席噶， 唔一定做主席，但系坐翻 位啊，执位啊， 坐翻入执位。咁同埋咧，继续要选，因为咧呢条友有论述， 嗯， 佢论述好过马秋丽，好好好多 好多马秋丽，好多马秋丽用下边嘅头谂， 山逼好嘢，你唔好讲嚟山逼得得，屌 啊得嘅。咁第二个系袁丽明，袁丽明我都系讲句啦，佢只要喺九龙西佢肯出嚟，九龙西最多咩女啊嘛， 嗯， 佢行出嚟杀晒啦， 系。 第三个咧就林宇阳啦，嗱、嗯，我觉得咧佢哋呢个浪漫嘅关系咧唔差嘅，其实互相有补助嘅，同埋我觉得咧有啲 林宇阳讲到佢。 唔係，我覺得咧有啲洗盡，同埋點解咧？袁麗明一路我哋覺得佢都係離唔開水銀燈嘅，都係娛樂圈。到可能佢係屌 TVB， 大家都會懷疑係咪因為 TVB 唔同你續約，你先咁做。嗯、但係到依家我都會信啦，袁麗明係第一，佢唔需要靠人養，佢、 嗯、 自己生意 OK、 嗯。 包括我都費事講邊個，我老婆都會幫佢買嘢嘅。 咁犀利。 雖然我都叫我老婆話，你再同佢買嘢，我唔會俾家用噶啦。 冇計啦，不如。 因為點解咧？嗱，袁麗明賣自己啲嘢咧，佢嗰個售後服務又好，或者佢嗰啲 description 咧做得好嘅、嗯，即係試過先賣。咁但系我啲宇阳咧，佢喺呢个圈子唔系太出名，大家知道佢系台长， 嗯， 但系佢系有能力嘅，包括佢啲节目，我成日都话啦，你节目咁卵鸠都咁多人听嘅，喺出人我就咁鸠，但我做得好啊，因为佢认真，认真。我觉得咧嗱， 想讲啊，想讲。 宇阳咧，佢有参与政治，佢公民党噶嘛、 嗯， 我最欣赏宇阳一样咧，就系佢退公民党嘅时候写嗰封退党信，佢、 嗯、 用一个分手嘅情书嘅角度写，佢嗰时因为佢衰咗单大麻。告唔入嘅，但系咧个官玩鸠佢啦，告唔入咧个官跟住批评佢，喺程序上放你嘅啫，咁、所以佢有呢个原罪，政治上我冇办法噶，但系我觉得因为依家香港嘅生态咧已经唔讲呢啲嘢噶啦，我哋唔会睇呢啲细嘢嘅。如果你系基进派边，如果你建制派梗系唔得啦，要根正苗红啦， 嗯、 要好干净啦，基进派边有乜所谓啫？ 啊，怼下嘢啫嘛， 怼下嘢啫嘛，你咪做个论述咯，好似陈巧文咁、我要大麻合法化咯，我觉得咧佢两个咧应该神雕侠侣咁拍住做。 嗯， 呢三个人系我觉得成个基进派咗，我唯一欣赏就系呢三个人都系人力嘅、所以话俾你知依家社稷几咁坎坷咧。 唔惊，我哋就一个吴文远， 吴文远 坐监先， 吴文远唔使坐监，我话知你唔好害佢，唔需要坐监，只要 唔需要 阿毛佢退俾佢，或者占佢第二，两个博两席嘅话，我话知如果今届啊阿毛愿意占佢第二啊，好似我节目讲啊。我话即系范国威或者万必是但死一 个啦，系咯系咯， 所以唔该长毛唔好咁洁癖啦。嗱，讲啊讲咁多啦， 唔使讲啊，长毛系有咁系咁洁癖嘅。 喂， 冇所能跟第二。 阿萧到时仲可以咪到成问题啦。 咁又唔好讲长命百岁啊！ 你觉唔觉？你觉唔觉一样嘢系咧？其实咁多即系呢一排啦，我觉得以萧山嗰样嘢嘅，佢其实一定会讲好多好多关于呢啲 topic 上嘅嘢。 唔会啦，排紧上画好多戏，大佬唔好玩啦。 定系某程度上佢会觉得惊输咧？ 我话俾你知啊，对于萧山， 我哋有咁讲先。 嗱，萧山我系观察嘅啫，观察啫。萧山怕咩输？萧山冇嘢输。香港大家公认，唔系自认。 嗯， 公认嘅才子， 第一才子，第一。 第二，下一代系冇鬼用噶啦。到依家下一代，我就覺得都全靠老豆光環嘅啫。第三，到今時今日經歷咁多大風浪、科網股、金融海嘯、金融風暴，屹立不倒，論述冇差過，只係慢咗啫。佢有問題，仲有啊！我到依家都咁話啦，佢搞呢個網台係唔賺錢嘅。就算有人話佢投共賣幾多錢都好，佢唔賺錢嘅。我深信佢一定要有啲心， 咁、有啲心嚇， 有啲心佢先會做嘅、否則呢嚿錢屌啦，不如。同啲老婆仔女去旅行，或者你知 佢 两佢两个女好叻噶，佢两个女因为 双双摇摇啊嘛， 吓搵阿乌补习噶嘛，好叻嘅，系有啲反叛嘅啫。 连阿乌都话佢叻啊！ 阿乌最欣赏两个学生就系双双摇 摇，咁卵犀利。 系啊，阿乌都话啦，嗰阵时阿乌同我黐埋一齐，咁啊老萧冇计啦，陈玉敏唔敢请佢啦，萧生老婆搵翻阿乌嘅。 O K。 阿乌系最唔舍得呢两个学生。 O K。 我知两个女真系 真系好 天才嚟， 天才嚟，我知道。 咁都话，如果有啲咁嘅多余钱，不如培养下两个女，系咪先？所以咧，我信萧生系有黑嘅，只不过嗰个黑又同佢嘅寿命挂钩喎，到佢嘅仔嗰代又唔会搞落去。 唔系，仲要同佢仔挂钩，个仔譬如有啲嘢搞，你都识做下啦，系嘛？ 唉，我嚟讲下， 大家明啊，费事讲，你咁样将咪后讲，咪后慢慢讲啊，我哋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见啦，嗬。 下礼拜一定见。 好啦， 做啦。 下个礼拜见，拜拜。 喂，有的，你几千蚊买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点啊？落后啲啊？